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篇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开局，白棋挂角，这盘棋没有人插嘴了。看得出，英格西的棋力在这里是属上等的，下棋说嘴都是上手说下手的。英格西下得细心，不敢拼杀，与陶阳子争着围控。白棋还是东走西走的到处放着子，黑棋到底有五子的事，又是个会下棋的，陶阳子也不敢走得太松，只是先把黑棋的空打散了，削弱着黑棋的势，慢慢的再拓展白棋的空。英格西想要攻击，临到拼杀算气儿之时，不由朝矮胖的中年人看一眼。矮胖的中年人没有说话，他显然不想说什么。既然英格西已被让了五子，再说话就胜之不武了，只有到要紧处他才低声嘀咕那么一句。英格西觉得陶阳子的棋走得飘飘忽忽，他虽然占了五子要点，却依然无从用劲儿，像是手脚被缚住了。他是个会下棋的，细细一想就明白陶阳子白棋的妙处了，虽然飘忽不定，但每一步都很实在。让五子棋就像下象棋让了一个车和一个马，一开始的力量是悬殊很大，重要的阵地都掌握在手，可是下着下着，那几个子的重要性便一点点地消失了。英格西意识到面前是一个从未遇见过的高手，不敢莽撞，一步步地走在了实处。陶阳子也觉得英格西的棋走得还是不错的，只是他过于小心了，反而让自己得到了方便，可以大展手脚。布局结束时，白棋的空占的不是很多，但中盘下来，白棋虽厚度不够，但势已不弱。于是把握着先手，预先展开了观子功夫。在与日本人松三的对局中，陶阳子知道了观子的重要性。他曾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观子的大小先后，哪一步几目已经一步了然。白棋一步步走下去，虽是边上一挤一冲，底线一扳一接，黑棋的空便一点点被削了。走到后来，矮胖的中年人在旁边嘀咕道：哎呀，怎么黑棋快要不够了呢？英格西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 官子很快就收完了。数子下来，黑棋与白棋同样是180子半。按规矩，让五子棋，执黑要贴还二子半。这么一算，英格西执黑输了两子半。英格西在中原里虽然不是最强的棋手，也算是上一层的棋手，居然被让五子还输了。这一来，人们都相信这位陶阳子的棋力真的不在瑞宗府的棋士之下了。也有瑞宗府的棋士来过中原，西南王曾让四子和一个与英格西差不多水平的棋手下，西南王大杀大斗，以吃了一条大龙为结果。像这样兵不血刃就胜了棋，懂棋的人明白陶阳子的棋上功夫是很深的。英格西放下了棋，诚心诚意地说，高手在上，实在是输得心服口服。矮胖的中年人也没有说话，呆呆地看着陶阳子。陶阳子与英格西复起盘来，一边复一边摆着各种变化。对于白棋看起来平常的一步，陶阳子说到了黑棋可能展开的种种招数，而白棋又会如何应对。英格西本来以为自己走得对的几处棋，陶阳子都在变化中指出毛病所在，并指出应该走的正招。高手下棋让子的时候，往往会下骗招引对手上当。陶阳子下的白棋却一处骗招都没有，有的复杂死活处，以英格西的水平是看不清的，但该补的地方陶阳子还是补了。这么一步步复盘下来，不但是英格西，连矮胖的中年人也心服口服了。对棋，他们确实无法理解到那一步。英格西站起来说，受教受教。随后他捧出两块大洋来递到陶阳子面前。陶阳子觉得有点突兀，虽然也明白通过棋上胜负，下手给上手送钱是常事，在苏城愚园他多次获得过，可那是赌资。然而现在英格西似乎是给老师送束修，带着尊重之意。胡桃毫不客气地伸手收下了。陶阳子看看时间不早，还要去戏院上班呢，他站起来准备走，旁边的棋手立刻让开路来。英格西突然说，君子陶。陶阳子停下来说，兄台请讲。英格西说，刚才听小兄弟说你去瑞宗府下过棋，我认识这位小兄弟，了解他的说话方式，并没当真。不过与你这一盘棋下来，觉得你与瑞宗府的棋士在棋力上应该没有什么差距，说输说赢都浅了，可以说是一个层次的吧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英格西很会说话，陶阳子不由想了一想，在瑞宗府他下了几盘棋，与元清的一盘棋无法分出高低来，虽然胜了与西南王的第一盘棋，但与西南王的第二盘棋自己也说过，如果当时顺着下可能要输的。与其他棋士没下过不好说，与方天琴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对弈了，不知他的棋力进展如何。而瑞宗的棋本来就不能算在棋士之中， 陶阳子也就点了点头。棋手吹自己的棋力是最习惯的表现，棋场流行这么句话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下棋是自己最强。陶阳子没有否认自己进瑞总府下过棋，也不认为自己的棋比瑞总府的棋势差，若在平时，中原的棋手肯定不相信，会认为陶阳子吹嘘，但现在他们认同了英格西的说法。矮胖的中年人犹豫了一下，你是不是在戏院里做事？ 是。 听这么一问一答，有人便接话， 我也听到过，你就是那个在戏院打杂的吧？ 此人说完觉得有点冒昧，陶阳子又点头说是，这下大家都信了。早就听瑞总府里的人传说，有个戏院打杂的棋下得好，传来传去，还曾传过多种版本，甚至说到他曾闭着眼睛杀败了瑞总府骑士。陶阳子出了中原，胡桃跟着他到街上，手里握着两块大洋，下下棋就能赚两块大洋，比我拽到十个有钱的人算命的还要多，杨子哥到底不一般。两个人穿过五角场马路，到对面一家有名的清真馆子里吃了一顿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又一年的冬天过去了。这天上午，陶阳子走到中原门口，突然不想进去了，转身到街上买了一包任丘最爱吃的桃酥，去他家里。走进小小的院子，陶阳子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想着师父也许回来了，想着任丘在他父亲面前进进出出的身影，想着一点轻柔的细微的动静。小院里静静的，一扇木门关着，任丘还没有起床，听到敲门声，他穿着内衣过来开门。天气虽然不那么冷了，但气温还有一点早春的寒意，随着陶阳子的进门带进一股寒风，任丘不由缩了缩身子，小小的身子很好看的颤抖了一下。见到是陶阳子，虽然有点意外，任丘还是有点高兴。微暖而清甜的气息裹着了陶阳子，陶阳子突然有一点冲动，就想抱抱眼前的女性身躯，关上了门，往屋里面走，因为拉着窗帘，整个屋子暗蒙蒙的，溢着一团女孩的香气。这暗中的香气，陶阳子过去曾感受过，但没有像现在这么浓。桌上搁着一盆水仙，正开得盛，陶阳子嗅了一下，清香入鼻，他喜欢这味道。陶阳子曾梦到过在城市的一座楼里安静的生活，似乎梦中的小楼便是这里的模样。一股混沌的热力从陶阳子下腹部涌起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在心胸间压着这股力，沉郁浮的丹田之气如黑白之色在旋转，使他觉得自己的内在在摇晃着。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腹部与按在腹部上的手 都凝定着，这身体内外的动静如黑白棋似的对立着。年轻的陶阳子有着对女人的渴望，有着对一个安静的家的渴望。这段日子他想到了要成一个家。那日英格西带中原老板到戏院来找他，提议他到中原去下棋，下多少盘与谁下由他自己定，中原每月会给他酬金。中原的生意虽然不只是棋士一项，但以棋士得名。中原老板希望陶阳子能给棋士带来人气和名望。英格西拉着他的手说，戏院那点工资太少了，你还是到中原来吧。陶阳子应了，但他没有辞去戏院的工作，只是每天上午去中原走走，与人下一两盘棋，下完后他给对手复一复盘，谈一下棋的变化。对他来说，有棋下是件快活的事儿。再说他还有酬金呢，比戏院的工资多多了。与陶阳子对局的棋手从他复盘讲棋中学了不少，会另给他一点钱，但陶阳子谢绝了。他明说中原老板是给了他钱的，对局的棋手依然想意思意思，便请他吃饭或者送点东西给他，这让陶阳子添了一点男人的自信，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成家了。你真的赚钱了？陶阳子说了自己的新工作。任秋嘟着嘴说，还是下棋，我喜欢下棋。那还不如在瑞宗府当棋士，天青一个月拿好多大洋。我还是不喜欢你们下棋，你们男人就喜欢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儿，每天对着一个棋盘几颗黑白棋子，多无聊，烦不烦呢？天气和你还不同，他总在大场合进进出出。陶阳子和任秋在一起，听着他咕哝的话，感受着他稀索的声息。陶阳子从前的生活，或是客居，或是孤独，只有在他这里，才有随便而温馨的家庭感觉。任秋有时会给他倒一杯豆浆，或者给他吃一点他藏着的小点心。任秋走进身来，把他衣领翻正的时候，陶阳子忍不住，就把任秋抱住了。一团温暖、柔软的女性肉体的感觉，胀满了他的整个身子与内心。任秋带着一点笑声，像憋在嗓子里的笑。抱了一会儿，陶阳子放下手后，任秋说，你还没有碰过女人吧？陶阳子想到了女老板和钓鱼街的游姐，似乎他们都不能算，那么怎样才能算呢？任秋见陶阳子没有回答，皱起眉头来说，看来你是碰过的，是不是还与女人有过关系？陶阳子赶忙说，不，当然没有，我主动抱的女人你是第一个。任秋说，那么就是说有女人主动抱过你？陶阳子不再否认。任秋笑说，哼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是很有艳福的。哼，居然会有女人对你这个老实头，我以为你大概只会对我这样。哎，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陶阳子的脸有点红了，摇头说，没什么的，偶尔一下嘛。